一鸣挂了电话，随手拿过衣服套上。石毅倒是不用准备什么，穿上大衣就够了。两个人出门的时候，清晨的凉意扑面而来。英明加了一条围巾，简单的挂在脖子上。路口刚巧有人看见他和石毅前后脚出门，挨着车旁边，远远看过去像是一幅画。赛场那地方离英明家还真不算近，幸亏这个时间路上车不多，一路上了高架，一直杀到现场附近才稍微有一些堵，不过时间还在预算之内。把车停在了停车场，两个人就按照寇京发过来的短信，摸着后台员工的通道直接进了内场。有点意外的是，王一奇竟然都来了，还有他那个只见过几次的弟弟。台上已经开始了，不过不是耗子他们，大概是之前的一个组合，唱得还算不错，就是主唱的嗓子有点太过沙哑，不够清透，配着重金属的伴奏，简直是嚎得歇斯底里。初听有点味道，两首下来不觉耳朵有些疼。石毅和英明溜达着挨到寇京他们旁边坐下。 今儿人还真不少。 外头车停的已经快没有地方搁了，因为是停车场收费，外头路边根本就已经被占满了。 嗯，我也没想到，场面挺大的，不过感觉耗子他们是整体水平最好的，我看没什么问题。 最后一组他之前也听过，就吉他比较有特色，其他的也都一般，至少在团队的配合度上远没有耗子他们默契。石毅跟王一奇碰头了，自然就少不了互相瞥两眼。石毅上次没怎么留意着兄弟俩，今天是大白天的，看得比较清楚。他看了两眼，发觉王一奇和他弟弟长得真的是一点都不像，虽然外表都挺抢眼的，但是明显作为明星的王一奇外形更逼人一些，高调的就差没在脸上贴个标签了。他弟弟气场偏静，五官虽然清秀，却透着几分不苟言笑的禁欲，清清冷冷的，一看就不是太好沟通的类型。嘿，这俩人竟然是兄弟啊，说出去估计都没人信。寇京趁着台上过场单秀吉他的时候扯了英明一下，后者弯过腰凑过去，听见耳边小声地说， 明子，我刚才看见毛宇了， 他回来了。 寇京观察着他的脸色。 嗯，你要见他吗？他问我要你电话。 用不着，这人跟我没关系。 他嘴角的弧度很冷。石毅因为英明整个人突然压下来的气场而好奇地看了他和寇京一眼，却没看出什么端倪。耗子他们上台的时候，底下欢呼声很大，看得出来虽然不是正式的乐队，但也算是名声在外了。英明他们坐在第一排，耗子一低头就能看见，中间偶尔视线撞上就笑笑，一连四首歌尖叫声不断。石毅撞了撞英明的胳膊， 你不也是乐队的成员？ 我是凑热闹，这种正规的比赛没地方塞我。 英明笑着扬了下眉，这种场合的感染力还是很强的，他真心替耗子他们高兴。音乐这个圈子相比起演员，说起来感情会更重一些，因为很多人都是因为兴趣而投身进来，最终却得不到太多的回报，一直到心里这份热情消散得差不多了，四散东西。十年后再想起来，也就是个青春回忆。耗子他们能坚持到今天，除了心底那份感情，还有这份成员之间互相支持的力量，哪怕各自都拥有着自己的生活，当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，他们就是一体的。四首歌加上安可曲，一直到耗子鞠躬下台，似乎还有不少人没有尽兴。寇京他们是看着他们结束就溜到后台了，因为是露天的表演场地，所以所谓后台也就是舞台电子屏后面而已。耗子他们满头是汗，看见英明他们绕过来，二话不说上去抱了一下。 恭喜，表现得很棒。 王一奇和石毅虽然没有言语上称赞太多，但是也都是跟着点点头。不可否认，演出得很精彩，看现场的反应也知道。等分别都跟耗子他们祝贺完，朱雀才注意到跟在最后的王梦琪。他愣了一下， 这位是？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着王梦琪。虽然是王家人，王一奇没有开口介绍的打算，还是寇金在旁边解释了一句， 这是王一奇的弟弟王梦琪。 弟弟？哼，耗子有些意外，之前并没有听说王大少还有个弟弟，而且也实在不怎么像。石毅看着耗子这反应啊，就知道对方的想法跟他是差不多的。王家这两兄弟从任何角度看都不太像有亲戚关系的，而且彼此之间也很少有交流。明明人应该是王一奇带来的，却没看他照应一下。一群人围着聊天的时候，在他们后头突然有人插话打断了起哄的玩笑。 一鸣， 不是疑问，也没有太多偶遇的惊喜，感觉上就像是路边遇到的熟人。不过正面对着英明的几个人脸色都变了，王一奇更是干脆的拧起眉。 毛宇，你还没死啊？ 耗子跟乐队里其他人打了个招呼，示意他们先过去休息，自己在这边多待一会儿。几个人把乐器什么都拿好，本来刚才还挺热闹的后台瞬间就安静了下来。石毅看着寇金他们几个面色不善的反应，对面前这个叫毛宇的男人有了点好奇。从面相来说长得不错，不能说是多英俊，但眉宇间有一股沧桑潇洒的味道，一看就是个在社会上经历不少的人。双手插在兜里，穿着一身带了点摇滚风的紧身衣，条很好，身材包裹在衣服的曲线里很招眼。英明转头看见毛宇没有表现出任何意外，本来寇金之前提醒他的时候他就知道得遇到，只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，对方明显是刻意过来找的。英明点了下头， 有事儿。 毛宇愣了一下，本来想说的话就这么被三个字噎在了喉咙里，怎么都吐不出来。气氛很尴尬，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楚的冷淡。英明等了一会儿，见对方不开口，索性掏出烟点上。 没事，我们先走了。 他随意地挥了下手，招呼前头寇金他们绕开毛宇闪人。几乎要擦身而过的时候，毛宇突然伸手拉住英明，然后一直站在旁边的石毅眼快手快地把人往后拽了一步，所以对方伸出来的手就这么落空了。毛宇皱眉看了一眼石毅，后者只是很随意地扫了一眼。就算没有人跟他解释到底这位横空冒出来的人跟英明是什么关系，单独从寇金他们的反应来看，他也知道这个毛宇必然是不招人待见的。